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纪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纪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上集当中说到，王法、马鹏、小鱼三人试图破坏水泥浇筑的洞口救出海哥，可是过于简单的工具、严重缺乏的体力让他们只能去求助笨叔。笨叔答应和小鱼一起去珊瑚基地看看，可他根本没想过要救出游大海。四个人的水费也被海盗偷走，知道已经没有生路的笨叔讲述了22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笨叔原名纪之章，他跟海哥的确是共同研究海洋考古的同学。年轻时的他们都倾心爱慕着研究海洋生物的校友蓝慧欣。照片墙上这些偷拍的照片大部分都是笨叔的杰作。当时海哥有个发财梦，他想找到一艘没人发现的古沉船。偶然机会，他们得到了记载安济号沉没的文献，并有了进入逐浪岛的路线口诀和图纸。蓝慧欣对这片有丰富海洋生物的海域也非常感兴趣，请求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他们进入了这个荒岛。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拓荒探险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安济号，可安济号上竟然没有任何值钱财物。笨叔当时提出返回，但遭到了另外两个人的反对。海哥是不甘心，认为附近还有其他真正装满财宝的沉船。蓝慧欣却是因为听到海底野兽的咆哮声，他认为这里隐藏着未知的珍奇海兽，希望一探究竟。带着各自的梦想，他们向更深海进发，可恰巧那天他们遇上了最可怕的乱流。这片海域的乱流，王法算是新人当中见识最多的了，但此刻听笨叔讲来依旧惊心动魄。当时他们三个人紧贴着海中大悬臂下潜，突然发现慧欣被沉降流带走。当时笨叔第一反应便是追下去救他，然而海哥却挂住流钩稳定了自己的位置，并且拽住笨叔比手势说慧欣的位置离他们超过了100米。笨叔一辈子也无法忘记海哥当时的动作，他在脖颈处横拉了一下示意放弃救援，笨叔却毅然甩开了海哥的手，飞身向慧欣的方向追去。 本书关于慧心的最后一个记忆是他突然像子弹一样向上方弹射过来，本书离他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飞向水面。本书当时就知道完了，因为蓝慧心肯定在沉降流里按了充气气阀，原本是为了抵抗跳楼流而上升，不料这突如其来的跳楼流又悄无声息地变成了上升流。于是已经在强烈跳楼流里按下上升阀的慧心便像离弦的箭一样向上方发射了。水肺潜水员在上升时如果没有足够的安全停留时间，以稀释体内血液因下潜而增加的氮气，会无法避免严重减压病甚至死亡。但是笨叔没有时间再救慧心，他自己已经被一团猛烈的洗衣机流包围。笨叔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到人间的，只记得再有意识时他已经在一艘海盗船的渔网里。那次海下遇险伤害了笨叔的脑神经，很长一段时间他迷失了记忆，直到再次作为渔猎劳工身份回到这片海域时，一进入到熟悉的海水中，他便找回了自己。他奋力逃向逐浪岛，没想到一睁眼就看到了海哥那张他这辈子再也不会忘记的脸。游大海这个时候早已经认不出面目全非的笨叔了，于是笨叔就开始装聋作哑。当确定蓝慧心已死，他便决定在海哥身边潜伏下来，为的就是给死去的慧心和他这20年的青春讨回公道。海哥不在时，本书便去百花岛学习现代文明，是他把汪恶团伙引上了逐浪岛。他想让海哥和海盗互相残杀，毁掉海哥的秘密宫殿，一举报了海哥和海盗两个大仇。可为了不殃及无辜，笨叔匿名给小鱼发信息离间他们父女，目的确实是为了让小鱼置身事外。笨叔的故事讲完，王法和马鹏都沉默地看着小鱼。她是当事人的女儿，是非对错应该由她来评判。小鱼沉思了半晌才开口，虽然遇难的是我妈妈，但我认为我爸没有错，如果他那个时候去救妈妈，结果肯定是一起死，或者像笨叔你那样只留下半条命。作为一个理性的领队，他的决定是正确的。王法惊讶地看着小鱼， 小鱼你真的变了。不过这种事情一旦自己面对就很难抉择，否则你也不会为救海哥被困在这里。 小鱼悠悠地叹了口气， 如果知道现在这个结果，至少我不会让你和马鹏进来陪葬，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王法摇摇头， 至少现在我知道了，海哥守护这个岛，建立珊瑚基地，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慧心老师的遗愿，他还在等待那个让慧心老师付出生命追寻的海兽。 马鹏却思维跳跃地问笨叔， 笨叔你这么在乎小鱼，真的想他死在这里吗？ 笨叔一脸悲哀， 我不想，可是没办法了。 小鱼的爸爸究竟是你还是海哥？ 马鹏继续追问。笨叔苦笑着摇了摇头， 摇头是什么意思啊？你们都不是。 没等笨叔回答，突然间他们脚下的地面抖动了起来，同时那个野兽的咆哮再度响起，这一次再也不是困兽之声，而是冲出牢笼的猛兽，声音洪亮而持久，他的吼叫让整个天地都在颤抖，黑曜岩洞壁到处在撕裂，墙上的照片开始一幅幅往下掉落，众人惊慌失措地张望着。王法大喊着把小鱼的头抱在他怀里， 大家快趴在地上护着头。 马鹏歇斯底里地冲着笨叔叫， 你是不是还有炸药？ 地面出现了一大道裂缝，笨叔却充耳不闻地站在那道裂缝上，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王法拉住了马鹏，一脸黯然地说， 这是海底火山爆发，原来这个岛地貌这么诡异，全因为它底下是个活火山口。我们听到的海兽叫声其实是火山活动的信号，没有炸药，没有海兽，没有宝藏，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笨叔把手伸向天空，仿佛那里有上帝之光，他再次疯狂地大笑起来，他笑得既狂喜又绝望，既解脱又崩溃。笨叔脚下的裂缝越来越扩大，眼见着他就要掉进那个裂缝，马鹏扑过去看了看裂缝走向，大喊了起来， 我们赶快去上户基地。 三个人站起来拔腿就跑，走之前王法扑上去给了笨叔脑门一拳，笨叔身子一软倒了下去，三个人齐心协力架起笨叔，把他拖进了珊瑚基地。灯突然间啪啪全黑了。看过山体的开裂走向，马鹏闪电般在心里绘出了一幅裂变后的图像，领着众人径直奔到珊瑚基地最角落的地方。他不知道火山喷发究竟有多可怕，但清楚站在刚才那个裂缝旁边一定会死。已经断电了，山体在剧烈摇晃，珊瑚基地里的水族箱不断撞击发出破碎的声响，随时可能会有玻璃碎片飞射过来割断他们的喉管。这里虽然条条都是死路，他们却选择了一条最快的捷径。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马鹏只顾着裂缝，完全没考虑玻璃碎片，很快大大小小的碎片不时向他们飞来，每个人身上都开始出现划伤，可在这样一个角落他们已经避无可避，只有坐以待毙。马鹏吓得浑身发抖，崩溃地哭了起来， 对不起，我带错路了，我害死大家了。 黑暗中王法张开双臂挡在了他们身后，他要用自己的背脊多抵挡一点玻璃飞弹。马鹏想转回原位，却被王法伸手按住， 我们是会死，但不会死在这里，我们还有很长一辈子的朋友要做。 另一只柔弱无骨的手也伸过来握住马鹏， 就算真的要死，我们死在一起就是最好的结局。 无需多言，他们传递过来这种生死与共的信任，就是对马鹏最好的镇静剂。王法、马鹏和小鱼三个人互相搭着肩膀埋下头围成三角，把昏过去的笨叔保护在中间，虽然地动山摇，心却不再慌乱。只听得一阵飞沙走石噼里啪啦吱吱嘎嘎之后，突然间涛声大作，海底有一股庞大的力量带着巨浪向天空冲去，他们冲向云霄的力量随着高度递减，很长时间之后才无力地化成雨点砸落下来。狂风卷起滔天巨浪，暴雨开始疯狂肆虐，把抱在一起的几个人劈头盖脸浇了个透心凉，他们紧紧地抱成团，谁也不敢松开谁。也许过了一个世纪，也许只有几分钟，狂风暴雨像吹了一声口哨一样瞬间停止了。咆哮的大海虽然还一涌接一涌地奔腾，但终于有了平息的势头。黑暗的世界突然被亮光撕开，闷热的洞穴也似乎已经门户大开，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睁开眼一看，三个人都不相信自己的揉了揉眼睛，他们竟然看到了满天异彩。那是怎样一种奇异的天象？不仅星辰漫天，而且还有一轮满月，东方甚至还挂着露了一小半的太阳。 虽然是三更时分，天空却因为这处处明灯而明亮如昼，不时有一两颗流星划过，海水里倒映着另外一组日月星，海天之间几乎无缝连接，一副如此不真实的海市蜃楼。马鹏喃喃道：“ 哥，我们是在天堂了吗？日月星同辉，太美了。” 王法却狂喜地大喊起来：“ 我们没有死，我们不会死了！” 火山喷发后，这一场地动山摇将完整的逐浪岛山体割裂成了很多块，神奇的晶石宫殿和伟大的珊瑚基地带着他们的秘密永远沉没在大海，原来的丛林却耸起一座针峰般的高山。一小时前小鱼他们的位置差不多海拔30米，现在却已经是裂变后最高的一峰。他们能捡回小命全靠马鹏无与伦比的空间判断力，刚好跑到了山体分裂边缘。笨叔的小腿已经有一截挂在高高的悬崖外侧，只差半米他们就要跌入深渊被海龙王带走了。三个人见状赶紧把笨叔拖了进来。小鱼第一时间想到了海哥，不知道这场裂变后父亲还在人世吗？小鱼着急地大喊起来：“ 爸！” 王法和马鹏也立马呼应：“ 海哥，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旁边分明传来海哥的声音，可他像被人捂住了嘴一般，只能用喉咙发出闷闷的回应。父亲那变调的声音此刻在小鱼听来如同仙乐。三个人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奇怪，他们所在的位置只是原来珊瑚基地的小角落，前面就是裂变后的新悬崖，后面还是整块的黑曜岩石壁。这场地震虽然让它大面积开裂，但也仅仅是开裂，人力仍然无法将它推垮。可海哥的声音分明就在附近啊！小鱼让王法抓紧他一只手，他则紧贴着悬壁朝洞壁后面探出大半个身子，没想到这堵洞壁只有1米厚。饶是如此，小鱼仍然看不到那边的情况，便提高声音大喊：“ 王法，你再把我放过去一点。” 他们可是站在万丈悬崖的边缘，强劲的海风呼呼地把人往外拽，恐高症的人看一眼都要眩晕。为了安全起见，马鹏拉住王法，王法拉住小鱼，像一串鱼竿一样贴在洞壁，慢慢将小鱼放斜倾倒。终于小鱼的半个脑袋能在另一侧探出了，于是看到了令他目瞪口呆的一幕。海哥浑身是血地趴在地上，他小半个身子已经挂在悬崖外侧，可还是拼尽全力拖拽着手里的一根绳索，绳索的另一端套在碧荷姐的胸口，她整个人都掉在悬崖外，无处着力，无法藏身，而她自己似乎也没有想攀绳上来的欲望，只是单手拽绳，正正地挂在绳索上随风飘转。小鱼大喊了起来：“ 爸，你快放手，我没法过来帮你。” 海哥咬紧牙关抖动着脑袋，也不知道是摇头拒绝还是用力过度。碧荷姐抬起头，表情悲伤地看着海哥：“ 你不该救我，子健没了，我的孩子们都没了，我留下来干嘛？” 海哥脸上身上全都是血，因为太用力，他的表情显得格外狰狞和痛苦。他半天才一字一顿地说出来：“ 城主，冰河，你上来，上来，等着进监狱挨枪子吗？这个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昨天呢，我们说到咱们中国人对于凉席的选择是一路升级打怪的过程，不少朋友很赞同，说啊，我小时候呢铺草席，缝缝补补，边角都破了还在用，后来呢就竹席、麻将席，最乐此不疲的就是啊用井水洗的湿毛巾擦擦妈妈，躺上去极其冰爽，但是睡一会儿呢身下就烫得不行，得翻身找凉快地儿。还有一个尴尬的就是夹肉夹头发生疼啊，再然后出现了什么亚麻席呀、冰丝席，柔软了，舒服了，价格也高了，但是呢不能洗。天哪，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了，我老公出汗大，就丢在洗衣机里面洗了一下，皱皱巴巴，完全不能用了，这好几百块钱的席子一次性报废。 你看看，吃亏了才后悔，再然后你就用水牛皮凉席了是吧？ 对呀，皮席子啊，首先看着就养眼啊，高档大气，家里的装潢档次一下子就上去了，然后睡觉呢真的不用整晚开空调，因为牛皮席上面有毛孔，空调开一两个小时之后呢，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凉气能够吸纳进去，身子底下呢始终是清凉宜人。关键是真皮质地，不要太省心哦。 而且一床席子能用好几十年，一次投资， 你懂我。 看吧，你美的。其实呢，这就是真的睡过牛皮席的朋友才有的心情吧。而且因为真的很好，所以呢特别想推荐给更多的人使用。 那今年的换席活动开始了，皮料超厚实，价格很惊喜，大家赶紧行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专柜8900，清凉价才1999，听到了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全部呢是免费的配送到家，您看席满意付款，不满意拒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牛皮席的历史相当久远，唐宋时期牛皮席经过能工巧匠的制作，就成为当时珍贵的进贡避暑佳品。古代虽然有竹席、凉板、竹夫人，但总觉得不够柔软，有点硌得慌。想象一下，如果杨玉环从贵妃榻上慵懒起身，满脸的席子印，哪里还能回眸一笑百媚生啊？ 对呀， 再深情的唐明皇见到这个场景，恐怕也很难从此君王不早朝好了吧。 是的，所以啊，舒适透气并且呢拥有自然纹路的牛皮席才能够受到欢迎啊。至今呢在台北的博物院当中就收藏着一床乾隆年间的牛皮凉席。哎呀，突然想到现在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上曾经皇室里用的牛皮席，就觉得好得意哦。 对啊，还有多少人没睡呢？您现在立刻拨打4007106108，赶紧把畅销广播十年、口碑美誉度极高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带回家吧，不用专柜8900，直接是2.2折，1999，全部包邮送货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这样的价格和购物体验都是您在商场很难享受到的。电话记好：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生活繁杂需要做减法，一床牛皮凉席在这个炎炎夏日，满足大家对于床品的所有要求。不论是吹不得空调但是又想要清凉入睡的牛皮凉席的温凉特性满足到您，还是女主人想省去家务劳动的麻烦想更加省心的，或者是家里的男主人想要一床牛皮凉席来增加档次，别人去做客的时候呢对您的品味和生活标准来赞誉有加的，都欢迎大家来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1999，豪华大气，清凉一下。 是的。